第二句是心信因果。以前我读观无量寿经，对这一句经文一直是大惑不解，为什么有这一种的疑惑呢？假如这一句是在第一条，我不会疑惑，是讲得通的。这第三幅是菩萨修的，难道大菩萨还不明白因果，不信因果？我们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为什么会连菩萨都不知道呢？还在这里劝菩萨要深信因果，怎么想都想不通。后来念花严经，念到十地品，才恍然大悟，原来佛在花严经十地品里面讲，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我只明白花严会上登地的菩萨一直到十地到等觉，这十一位次最高级的是法身大士，他们修什么？他们修念佛法门。原来这个地方因果是专指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这个因果实在讲很多很多的菩萨都不知道，亦有很多菩萨听佛讲了他不相信，所以佛在这里劝他深信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问树普贤善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相信这一句说话。我读花严讲花严，自将这一句搞通了，可见得来实在是不容易。第三句是读众大乘，这个是菩萨善，菩萨学佛，不能够一日不见佛，不能够一日不读经。我们要知道经不是念给佛听的，经是佛讲的，佛怎会要你念给他听呢？我们读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训，念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在面前教导我们，他所讲的道理令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他的教训教导我们在这个世间或者是行菩萨道的时候要用什么的态度，什么的心态，什么方式。换句说话说，经里面的一切教训我们都要确实的做到，读经就有真实利益。佛弟子最低限度是每日早晚仪课， 早晚课怎样做至如法呢？各位要知道早课是听佛的教训，提醒自己我今日一日起心动念处世待人接物不违背佛的教导，就是早课。 晚课是反省，是检点，打开经典认真地作一次的反省，佛的训诲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做到？如果没有做到，要认真地忏悔，改过自身，明天一定要努力将它做到，那就是早晚课的功德利益。而不是早晨念一片经给佛菩萨听，夜晚再念给他听听，自己起心动念就同经训毫不相关。老实讲，自己面对着泥塑木雕的佛像，他并没有知觉。你早晨呃他一次，夜晚再呃他一次，岂不是罪大恶极？你如果是呃活的人，还情有可原，泥塑木雕的佛像你都忍心去欺骗他，一夜还呃两次，还讲有功德，唉，造罪不知有几重啊！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现在早晚课都是留于形式，一点内容都没有，那怎能够得到功德利益呢？ 修净土宗的人在过去早晚都念一卷阿弥陀经，三片往生咒，佛号念得越多越好，早晚课都是一样。这些就是专，不可以念太多的经论，太多就杂了，就乱修了，就不是精进了。 弥陀经文看起来很浅，实在很深，最要信心清净才能够得到利益。我讲弥陀经疏抄现在是第三篇，还没讲完，讲第一次没有留下录音带，第二次就留下了一套录音带，90分钟的录音带，335卷， 亦就是335日至讲圆满。所以《弥陀经》很难懂，太深了。我现在介绍大家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容易懂，没《弥陀经》那么深。《弥陀经》不要看它文字很浅显，意思是无限的深广。《无量寿经》的文字并不是很深，意思你都能够看得懂，教训都很明显很清楚。我们学了就有用处，如果你的工作很忙，没办法每日念一部，好像我们台湾的道场、美国道场，我教他们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品48愿。为什么呢？这个是净宗的核心，净宗的根源，修行必定要同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弥陀佛什么愿，我亦发什么愿，希望我们的心同阿弥陀佛的心，我们的愿同阿弥陀佛的愿，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那就是同志，志同道合，将来当然在一起。万货念32品至37品，这个是佛陀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点断恶、点修善、点传扬，所讲的教训都是对人、对事、对物的原则，一定要记住遵守。这六品经就是戒律，受持即是持戒，持戒念佛就同阿弥陀佛的行解一样。 如是者，心一样，愿一样，解一样，行一样，咁你就系阿弥陀佛啦。咁样修净土，又边有唔成就嘅呢？如果系日日念阿弥陀佛，日日念阿弥陀经，信、愿、解、行都同阿弥陀佛唔一样，都违背咗，咁念得再多，亦都唔相应嘅。 古人所谓日日念10万声嘅佛号，嗌破喉咙啊，也枉然。点解呢？有口无心，心愿同阿弥陀佛全不相应。招募货众本系古人定嘅，对当时修学有用。现代社会人士有好大嘅变化，有啲经咒仪轨已经系唔适合。再讲啊，过去嘅人对货众都能够了解，佢真能够提醒，真能够助人反省。而家我哋念招募货本，不解其意，既唔能够提醒，亦达唔到反省嘅目标，只系唱诵啫，就好似2、3岁嘅细路仔唱歌，虽然字正腔圆啊，但系不知其意，莫解所云。我哋如果将货众本唱俾佛菩萨听，佛菩萨并冇听入去，我哋白唱。呢个系招募二货得唔到效果嘅原因。明白了念诵的目的和方法，依照修学纲领去做，只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法门的经轮非常多，自己喜欢的选一种就得了，选定之后一门深入，至少要念5年。现代人缺乏耐心，我虽然时常讲，因为耐心有限，大家就不愿意做，不得已将5年的时间打个8折，打个6折，6折就是3年，而那折扣再打啲，恐怕冇几大嘅效果。我喺李炳南老师门下10年，第一步学嘅系阿难问是佛吉空经，系小乘经；第二步系阿弥陀佛经；第三步系普贤行愿品；第四步系金刚经；第五步系一部大经，大佛顶首楞严经。依照顺序一样一样的学，每一步都是很长的时间，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够完成。至于花严经，我听李老师讲完第一卷，往下79卷，乃至进经60卷、精元40卷，我都能够体会。法华、阿含、禅宗集等，虽然没有学过，亦能够明白古人所谓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哪里会有障碍呢？ 这个好处利益是得利于老师的指导。这种教学法不是学一部经，只会一部经，而是学一部经，一切经都会，这才是真的会。孔子教学，学生如果不能够举一反三，孔子是不教。所以说学习要能够触类贯通。李炳南老师教导学生，他说 听经不要听语言，不要听句子，要听经中的道理教理，理是贯通出世间一切法。如果不懂听，就听教义。 义是什么？义是一宗的理论，一个支派的理论，你能够通达，这样也都得。最高明的是能够入教理，其次是教义，这样都能够贯一切法，只能够真正受持。但是这些都要靠智慧，智慧一定从戒、定、慧三学做起。换句话说，老师教戒的方法最好死心塌地地去专行，将心定下来，不可见异思迁，要修忍辱波罗蜜，要有极大的耐心学习。如果有人说，唉，这个法门不错，那经典殊胜都要忍住不为所动，暂时不听不看，将它放在一边，等自己智慧现前以后再来看。智慧不现前，我就不看，死心塌地，一门深入。这样的人成功的希望非常大，这就是修学成功的秘诀。以上所讲的十句都是自利，都是自己修学的，只有最后一句， 佛教导我们要将佛法广泛的介绍给大众，所以后面一句就是劝进行者，要劝别人学佛，要帮助别人精进，这就是菩萨。 所以凡是大乘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就是这样的条件，从孝养父母到劝进行者都做到了，咁只係大乘经常所讲嘅善男子、善女人。可见得善嘅标准係有一定嘅。各位要将呢个事情搞清楚。你睇睇地藏经常讲嘅善男子、善女人，就係念地藏菩萨名号，供养地藏菩萨，将来就得到100次往返33天不堕恶道嘅果报。你就明白，原来呢个唔係普通修行人。假如是世间法讲善男子、善女人，主要具足第一幅就够了。小乘教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是具足前二幅。大乘佛法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必须三幅通通具足。所以我们读经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想想我们有没有份呢？我们到底做了多少呢？合不合标准？尤其是大乘佛法。 二、六和经。 观经三福是我们修行基础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不要说是大乘，人天善都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学佛就是从这里学起，这个是佛陀在《观无量寿经》所讲的经文，讲得特别详细，希望我们多多的去读，多多的去体会，尽量能够做到，以奠定自己修学的根基。有了自修的基础，只能够讲共修的基础。如果不知道这个基础，在一起共修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共识，杂心闲话，彼此不和，不如一个人修比较好。共修有共修的戒条，这个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六和经。三福是个人修行的基础，六和是大众共修的戒条，依然是基本的修学方法。佛法所讲的真团是4个人以上住在一起共修， 世尊为他们制定了六条戒律，大众都遵守这六条戒。这个就是佛法的僧团，亦就是世尊的弟子。因此六和敬是团体共修的基本守则，无论是出家团体或是在家团体，都必须知道遵守的。 第一，见和同解，就是建立共识。 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对于修学的理论和方法一定要有共同的见解，这个是大众共修的基础。佛陀在世确实做到 行信众生，随喜功德， 因此为很多不同见解的人开了无量无边的法门。佛教宗派法门之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建立的。大众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社会要能够真正的得到安定，首先要求人人能够和谐相处，唯有和，才能够将我们的见解、思想甚至乎生活方式逐渐拉近，才不会距离太远。这个就是所谓的平等。和之后自有平，平之后大家心底就安定，安之后自有乐。我们要想得到快乐，心要安，身要安，身心平安，和是最初的一个基础。佛法重视和敬，世间法亦重视和。孔夫子教导我们，就将这个字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科目。你看论语里面讲， 礼之用，和为贵。 我在前几年到北京参观清朝的故宫，故宫里面有三座主要的建筑，我们中国人称它为金銮殿。实在上它的匾额不是写字金銮殿，而是写住太和殿，太和殿后面叫中和殿，中和殿后面叫做保和殿。各位想想下它的命名，三座大殿都用和命名，由此可以看得出清朝的帝王用什么来统治天下、统治国家，用和。传到末代家族不和、朝野不和，不和就亡国。如果他继续维持太和、中和、保和的精神，恐怕到今日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国人亦都不会受那么多的苦难。所以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在一起聚会一定要注意这个字。世尊为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无量的法门，并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修学，是因为要适合各种不同的根性，亦就是要适合各种不同见解和需要的大众。因此后来演变成很多宗派，支派就更加多。 佛法传来中国一共建立十个宗派，就是因为大家喜爱不相同。喜爱花严经的人建立一个道场专修花严，喜欢法花经的再建一个道场专修法花。由此我们明了古代的寺院丛林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讲的专科大学。这些是大家喜爱、见解、思想都一致的，绝对不是一个道场里面今日学这一样、听日学那样，这样是一样都不能够成就的。 所以佛法无论哪个法门成就与否，都在专。中国古时候教学教导同盟念三字经，三字经上讲教之道，即是教学的道理，贵以专。何况无常审心的佛法不专，哪里能够成就呢？因此集合志同道合的人都修这一部经典，都修这个法门，所贵的就是专。这个道场就是专中修学的道场，这样彼此互相在一起切磋，勉励精进，才会有成就。我们修净土，净土中所依的经典是最少的，古时候只有三经一论，现在是五经一论。这五经是清朝咸丰年间 委员居士将花严经最后的一卷普贤行愿品列在三经之后，成为四经。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首灵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列入四经之后，成为五经。我们以这个例，我们这些人喜欢无量寿经，那些人喜欢阿弥陀经，你想想这两种人能不能够合在一起呢？合在一起就不能够和合，这个要念无量寿经，那个偏偏要念阿弥陀经，那就必要建两个道场。净土宗同一个宗，为什么要分这么多道场呢？哦，原来是这样。再讲同一部经，譬如我们同一阿弥陀经，有人依照莲池大师的疏抄修学，有人依照牛益大师的要解，这两种人所依据的解释又不一样。那同样依阿弥陀经修行的还要分两个道场，那只是真实的见和同解的道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共修才能够成就。即使我们同样依一部经，同样依一家注解，而念诵的方法不一样，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得好慢，有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好快好急，这两种人要在一起共修亦有困难。感正知道以前佛家道场之庄严，令日进入山门肃然起敬，道场里面同学道友只有一个看法一个想法，修行依照一个法门，一点都不乱。咁至警觉现代人学佛点解唔能够成就？现代嘅道场，今日请甲法师讲呢个法门，听日请易法师讲嗰个法门，就系一个道场里边一齐共修无量法门，佢点唔会摩擦呢？点唔会冲突呢？呢件事太难啦，佛都做唔到，何况凡夫？可见见和同解是道场基础的基础，大众只能够真正得到共修的大利。 一个团体大众的想法看法是一致的，兴趣目标相同，那就能够和合了，就能够组成一个僧团。如果有不相同的，宁愿另外再成立一个僧团，不要在一起共修。一起共修彼此一定有妨碍，彼此都不能够成就。 所以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用意就是要使各种见解、不同思想、不同兴趣的众生，人人都能够成就。这个就是佛法的伟大周到，这个就是所谓的 殊途同归、法门平等。 佛绝不勉强人，叫他要修某一个法门。你看观经，维提希夫人感到这个世界太苦，想生佛国，佛母介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是将无量无边诸法刹土通通展现在他的面前，等他自己选择，自己选择至适合自己的兴趣嘛。我们凡夫往往勉强人，我学这个法门好啊，哎，你来的学吧，一定要拉他，他未必对这个法门有兴趣的。入嚟之后，谂法、睇法、意见多多都唔一致，团体往往因此受到伤害。这个就是学佛人应当的警觉，最好将大乘佛法普遍介绍。你喜欢边个法门就学边个法门。我哋呢度系净土宗，喜欢念佛就到我哋呢度嚟，睇睇适唔适合。喜欢参禅嘅，嗰位法师系修禅宗法门；喜欢学佛嘅，某上师传密宗的法门，通通都好，冇一样唔好，唔一定通通拉到自己呢度嚟。法门平等，都系佛陀大慈大悲屈应机缘而建立，应该互相尊重礼赞，咁只系见和同解。 第二，戒和同修。 大家既然是同住在一起修学，总要定一个规矩。 如果是没有规矩就乱的，没有秩序。当然同住规的条约里面必定包括佛所制定的根本戒，那就要看是在家的僧团或者是出家的僧团。在家的僧团是以五戒为基础，出家的僧团是以比丘戒和比丘尼戒作为基础，再加上大众现前生活共住所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矩。那在我们一般讲就是寺院的常住公约，由一两个人起草，然后在会议中大家讨论，最后议决通过，住在道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 常住公约中也都包括国家的法律，学佛必须要守规矩，要守法律，人人都能够奉公守法，这个团体就不会有争论了。 也就是说团体中人人地位平等，并没有特权阶级，所以佛教的僧团是民主，是持戒守法的团体。 第三，身和同住，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共修。 道场的建立是成就每一个共修的分子，目的在此，绝对不是逃避社会责任，到佛门里面找生活的。如果是这种观念，那就完全错。接受十方供养如何能消？这个罪过是无量的，而且还要还债。佛在经中讲得很清楚，共住不是只是同住在某一个道场。如果每一个人有一个房间，或者好像现代生活富裕的地区，一个人还有一间套房，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修行能不能够成就呢？恐怕一个都不能够成就。为什么呢？地藏经常讲， 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 人无始劫以来迷惑颠倒，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恶习气太多太重了。大家相聚的时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一举一动还似个样规规矩矩的，还能够守法。如果房门一闩没人见到就随便了，放肆了，毛病出来了，日头修行，晚上放肆，功行尽失，成就困难。佛陀大智知道这件事，那共住要怎么住呢？分通铺啊，夜晚都睡在一起，日头夜晚都不可以离开大众，睡觉也都要老老实实，也都要乖乖的，也不可以随便。这个就是依众靠众的精言。所以寺院丛林来到寮房去看看，全部都是通铺，一个人一个铺位，每个铺盖叠得整整齐齐，好像军队一样，比军队还要严格，比军队的纪律还要好。住在道场过这样的生活，陶冶人的习气，以戒定慧三学改造心行，这才真正称得上修行。在寺院丛林里面，什么人有一个寮房呢？当住持的，做执事的，因为他们的事务繁多，他们的生活起居不能够跟大众一样，大众就好像学生一样，是非常规矩的。执事要办事，替大家服务，他们只有一间小房间，住持的房间叫做方丈，方圆一丈，房间都很小，并不是叫你住得很舒服，目的是不妨碍大众的精修。还有年纪老的亦单独有间房，病的亦单独有间房，除了这些特殊都是分通铺。身和同住是这个意思，真正想修行有成就，即使在今日富裕的社会，不用这个方法亦是不能够成功的。